那上瘾上瘾上将上啊都中了嘛，所以那个鸡的鸡的光是上两个鸡嘛。那瘾要当要当呢，瘾当的该明夜晚的时候呢，你要当要当呢就要光光的望到佛了。所以那个鬼精啊蛇精啊那个狐狸精啊那个鬼啊，他们一定要在夜晚那段游荡啊，他就见到佛的上好状元，一定要点游荡。夜晚点一个摸着游荡黑麻麻呢，他就见佛见不到。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释迦牟尼佛上好状元他见不到，一有那段荡来照一照他就见到了，这样游荡那个光明他就见了。啊，咁样讲嚟啊，你唔好用电灯，电灯啊，撑眼嘅，啊，撑实你俾啊，佢只眼咧擘唔开，诶，所以用油灯，油灯唔会撑眼噶嘛。即系现在啲人咧，个个都货上明，唔知道佛前咧嗰阵油灯嘅作用，喺大殿嘅大殿嘅油灯系一个作用噶嘛。你按呢个电灯，电灯唔及油灯，一定夜晚咧靠个油灯。油灯初禅都好错嚟，一个电灯啊，撑实啊啱啲咪错啊。油灯嘅初禅啲就微微嘅光明，咁样自己咧就干明干啱，嗰阵时就好用功。嗱，或言油灯，或是常智，千年常智，十方常智嘛，四方常智，现前嘅常智真，或是常智，而是三百定人。当然一次两次讲三次显令文字显这个病人的文都知道，哎，我现在有功德啊，做了个佛像啊，做了菩萨像啊，有圆灯啊，做了个宝塔啊，起了个寺庙啊，啊又做又引了写了好多经啊，令这个病人呢文知道，知道他知道自己有功德啊，将来他走的时候呢他将那功德带埋去了。到了阎罗王面前，阎罗王问你啊，你有咩功德？有，我临死的时候，人家将我的财产啊卖咗，起咗个宝塔。哎呀，好好，你生人天老成咧，起咗个宝塔。诶，咁样咪，虽然你一定要话俾佢知啊，等佢知道佢功德，知道功德佢都要带去噶嘛。如果唔系糊里糊涂，阎罗王问你，喂，你生住咩功德？啊！我唔知道喎、啊，唔知道人家咁做咩功德喎、啊，系嘛？佢咪唔知道唔好咧。啊，显令文字嘛，打令知识分散，志气振借知识嘅。我哋人咧八个识嚟，少个识都唔得，一定八个识。眼识嘅就见一切物，耳识就闻一切声音啊。地色的受向，舌色的常味，身色的觉触，觉得冷觉得热，这个是身色的。意识的分别善恶，是非好丑，分别是非好丑，他们作业，他们叫前五色来作业，眼耳鼻舌身，向这个五尘那次来作业，作杀道人妄胆的业，或者作咧念经拜佛供养三宝呢个善业，都系由大陆识分付前五识，大陆识分别噶嘛？啊，分别大陆识话，哦，好食好食好食，哦、啊，咁样呢个舌识就偷食，啊，大陆识话，啊呢、这个声音好听好听好听，呢、这个耳识就偷闻噶嘛？啊，大陆识话。好嗨好嗨好嗨，嗰只眼就周嗨气，眼就周嗨气，完全系大陆式吩咐前五式，系咪？大陆式话呢个地藏菩萨好庄严啊，大到几拜啦咁样。哦，嗰个神式神式嘅就周拜佛啦，拜一佛拜一千拜一佛，完全有呢个大陆呢、这个分别式嘅分别善恶好丑，就叫前五式嘅周。做前五色的做着，杀到人望得前五色，是吧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有前五色，现存呢由这个大陆色的智慧，大 就懂得分別啦，咁樣哦，前五色咧就即係作業啦，作善惡置業，作善惡置業咩咁啊？大陸式嘅知道啦，我拜得好多佛，我仲多勁，我喺得好多戲，我響唱歌，響得好多詞啊！我食肉要食得幾多啊？大陸式清清楚楚，大陸式分別分人別以後咧，佢就算數啦。啊，大七色就執着啊！你食得幾多肉㗎？啊，幾斤嚟？八呢啊，正我講到呢個阿賴啊，識嘅佢又執着，執着啊食得八呢，睇得幾多次氣啊，佢又分別執着，佢又執着起嚟，係嘛？咁樣咧，你拜得幾多拜份哦，佢又分別執着，你惡口罵人罵得幾多次，一罵幾多次，佢就大六色嘅分別，大七色嘅執着，執實佢，執實佢幾多？哎呀，執實佢喺度。大到七色就執著，執著放到邊先？放到大白色嗰時咧，大白色嘅喺一個貨藏，喺一個買藏、谷藏啊，咩種子都放入佢，善種子、惡種子、念佛嘅種子、念經的種子、惡教種子、食肉飲酒嘅種子，通通放咗入佢，放咗入佢啦。咁樣係呢個大白色叫做含藏色，乜嘢都啱嘅。善恶嘅都含藏嘅，含藏式呢个种子咧，咁样将嚟成熟啦，受嗰个啊，你食肉食得多啦，病下咧，叫你病下，你拜佛拜得多咯，庄严下啦，你布施布得多咯，有福咯，发财咯，通通咧由呢个种子就起现行，起现行咧就受嗰个。受禁曬啲現報，受來曬啲果報，受效曬啲效報，現報、散報、效報，通通咧就大白色，大白色嘅就含藏色嘛，含藏一切種子，種子起現行，都係佢個作用啊嘛，虛效來先啊，作之用嘛，死啲時候佢周就尾嘅，投胎啲時候佢來大一嘛，更新氣界啊。跟身氣界呢、這個世界就由大白色做的嘛，呢、這個我哋嘅身體啊，亦由大白色做的嘛，有情無情都係大白色做嘅，即係大白色。而是個白嘅色咧，和合咧，就明知為人啦，都少一個都唔得啊！大綠色，大綠色，若果大綠色一味分別作業，大七色唔執。就冇咯，唔執著，嚇唔執著就空咗咯。大七色就執著嘛，唔執著咧，佢就冇種子嘛。唔執著就唔放咗呢個阿賴耶色個貨藏嘛。由大七色執著嘛，即係修行嘅再重要啊，唔好起執著。唔執著啊，嗰個罪都冇咗。譬如行路踩死佢只眼，若果一分別咧，快啦，就知道啦，知道踩死眼啦。自己咧就難過，若果唔知道唔執著，冇罪。佢唔知道嘛，好似搭車嗰個車輪都唔知碌色幾多眼，佢唔知道嘛，嗰個罪俾邊個？無心都冇罪，真係無心就唔執著，唔執著到大七色唔執著，冇咗我執法執，大八色就冇種子嘛。大七色唔執著，淺色就淺，大六色就唔會分別噶嘛。分咩別咧？佢都唔執嘅，佢執我咪分別咯。若果佢執着，我罵人都罵多啲啊，佢有得執嘅嘛。佢唔執喎，罵都冇意思嘅，佢都唔領受嘅。佢都唔係啲人聲我罵人，我何必罵？唔罵啦，咁樣就唔罵啦。若果佢執着，哎呀罵得好啊咁，佢一執着佢就罵多啲啦。所以咧，這個我執法執係大七色。若果正大七色嘅打破佢咧，佢唔執前六色啦，唔會分別啦。佢都唔執，我哋都唔分別。你唔分別啦，前五色話我哋唔做啦。佢都唔分別，我哋唔會作業啦。前五色唔作業，大六色唔分別，大七色嘅就介由執石，大七色唔執就好啦。唔執咧，大七色唔執啊！阿賴耶色個種子咧，弄咗咯，枯咗咯。佢執就善， 善成熟有善的果报，执着恶，恶成熟有恶的果报，执着善有个天堂的果报，执着恶这个迷识所变是哪个地狱来受苦。他一不执着我们善恶的种子就弄作那段时就没了善恶的种子，没了这个有漏种子就变成无漏的种子，无漏的种子那段时就不叫阿赖耶识了，叫如来藏啊，大法识就转为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大圆镜智，这大圆镜智大七识不执着呢啊，他不执着就变成平等性智，不执着你我就平等，一执着你还你我还我啊，不平啊，没得平的，芝麻绿豆都有介绍的，他不执着了啊，没什么所谓，你吃就当然我吃，我吃当然你吃啊，你爱呢没什么所谓，这个大七识是完全是执着的嘛。今天大七识，大七识不执着咯，就平等了，就平等性智了。大六识不分别就变得无分别，无分别有智的才法嘛，不是一定要分别而知的，无分别智的就更好。那打鼓的时候啊，根本是没分别的，打得他不知几灵了，中个鼓一齐打，打得他不知几巧妙的，是不是分别？没得分别啊，这个没分别的嘛，无分别。如果有分别啊，打来打去的手就硬了，打不夹的啊，无分别的自然是夹的，所以这个鼓就称为智慧鼓，无分别智嘛。大六识不分别变成无分别智啊，啊前五识的是不是一转就转为成所作智啊，现种种身，摄种种法，成就所作的佛事，这个成所作智。所以前五识是成所作智，大六识就是妙观察智，大七识是平等性智，大八识的如来藏就称为大圆镜智。所以家令智识分散，智识分散啊，眼识一分散看不到东西，妈他的眼不动了，这个人死了，只眼就看到了，看不到人的了，你走到埋他都见你不到，他的眼识已经分散了。第二个耳识分散呢，他闻到圣人，那个鼻识的分散没气了，舌识不识会讲话，身识分散呢就没了自觉。第六识一分散呢，你问他你知不知道是谁，他不出声，他不知道。如果第六识的第六识在的时候，他说、不识讲，他都压他的头，知道你是谁。如果第六识的一分散呢，你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，我是你的师父、是你的什么人啊，喐都不喐，他大六识的已经分散了。大七识那边啊，后面就大七识啊一分散了，你正他的师孩舌贵的烫了，他都不知道了，他都没了大七识了。大八识的就招着投胎了、去后来善作之用，他说这个臭皮囊烂了，又包括搵过一间屋来治、他又走去搵屋呢、这个屋写了他搵第二间屋的，这个大法式的去后来先的。所以家令智识分散，志气振者、八个式的就振气一振，八个式就散了。乃至今天八式散前任散呢，后任都还有，孝任前任之中有一个重任，重任啊，好像小孩子一样。重任呢，假如这个重任呢，这个色是黑色，坏了，入地狱，入地狱。假如这个重任神的色是好像烟一样，我们烟，我们知凡的烟一样，坏了，做鬼。如果重任神呢是黄色的啊，他们都投胎做人的。如果众任神是金色的，他们上天的，众任神的色都不同。如果众任神是那个头在上呢，脚在下呢，他们上人天路上呢。如果众任神那个头向低下呢，他们入地狱了。如果众任神是打黄的那个头，他们都是做畜生。 中阴身咧就七日一死嘛，七日一死都有神，啊，一有得中阴身咧就受生死啦，生极乐世界啲人冇中阴身嘅，阿弥陀佛咧嚟接引，哦咁样，嗰后命中啦，嗰后跟阿弥陀佛去啦，入地狱啲人啊，阿鼻地狱冇中阴身，佢一死就见到个地狱，见到阿鼻地狱，所以冇人能够。冇人能借佢唔入地狱，呢、这个咯极善啲人生净土啊冇重阴身，极恶啲人咧入地狱亦冇呢个重阴身，重阴身咧就易熟识，系咪？不敬重阴就不及易熟，易熟识就大法识，大法识就重阴身，系咪啊？呢、这个重阴身啊，七日一个生死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至七日以来。七日呢、这个重阴身，七日就死就生。但系呢个重阴身呢，像呢个地府呢后就等你哋做功德啦。啊，等啊，但高性白人间啲眷属咧，大小啲眷属，不过父母为儿女呢个大眷属，如果儿女为父母啊，就小眷属，大小嘅眷属，但高性白啊，高性咧就对呢、这个。白俾呢个诸佛菩萨，其实咧白俾呢个病人听，病人就听到。啊，我哋白嘅时候，嗰个病人咧听到你白，但高性白，高性读经，即系高性，呢、这个声音啊，佢都好远噶，唔系叫我哋大声，大声带嚟带去啊，几远啊？啊，呢、这个声音啊，远远都听到，上出天堂，下通地府，呢、这个名系高性。高声读经，是人命中之孝，宿任重罪，自五无间罪，永得解脱咯。咁样像呢个经，地藏法门，地藏法门啊，众生道尽，方正菩提。像呢个地藏嘅法门，嗰、那个法力咧，咁啊，宿任重罪，宿晒让啲病人，宿晒嗰个病，亦禁晒嗰个众。宿养重罪，宿养就少啊，宿晒呢个再养，禁晒嗰个重罪，自以五无间罪啊，无间有五个无间啊，五个无间嗰个罪，有五种无间，命无间、苦无间、事无间、形无间、受无间，一共五个无间，自五无间罪，明得解脱，只要你肯。都中呢个地藏经，像地藏嘅法门嘅力嘅，五无间罪、宿忍重罪，解明得解脱，所受生说，咁呢个中阴身都有投胎咧，像地藏法门嗰个功德力嘅，常知宿命啊，有智慧啊，知道全世嘅事啊，从何处来都知道，所以有啲啲小孩子啊，咁样向光向个赖正大厦。啊！咁咪赖正大嗰个小孩子一出世啊！嗰啲女仆啊问佢：你金色会投胎，你系边氏人啊？看我眼当神呢个和尚，眼当神喎，眼当神就浙江啊，眼当神个和尚啊！讲咗嗰个话啦，唔记得啦，唔识讲啦。小孩子啲时候讲一讲，以后啦埋咗啦，所以咧。若果是有宿命痛的就知道了，命已经不会埋，所以我们禁晒啊，不知道宿晒的事，知道宿晒的事啊，我们前因后果啊，因果分明，不会怨天，不会尤人，自己病啊是有因的啊，自己亲亦有因的，自己那面啊懒惰都有因的，前因后果啊，常知宿命，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自是此境，何况呢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待人诵经都尚且有如是功德，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自己嚟诵经，是即系写呢部地藏经，或教人诵，或者教人诵地藏经，地藏经系成佛嘅法门啊！啊，诽谤佢嘅罪大嘛，是写受持读诵嘅呢个功德啦大。教人事咧， 或自数话菩萨形象，或者自己连数指画地藏菩萨的形象呢？啊，乃至教人数话，或者闹人嚟数话地藏菩萨嘅像呢？自行教他两种嘅功德，所受果报必获大利，所受呢个果报啊，必定获到，必定获到咧，出晒无量涅槃嘅大利。所受果报不但得人天嗰个福，而且又获出晒涅槃嘅大利啊！是故普讲，若见有人读诵是经，啊，菩萨就流诵呢部经。普讲啊，若果你见到有人读诵呢个地藏经咧，乃至一念赞叹是经，读诵地藏经咧，就平常读诵。见一有人平常读诵地藏经，乃至一念赞叹咧，嗰阵时，窝我哋一圣地藏嘅法门明白，嗰阵时释戒嚟赞叹。赞叹唔系简单咧，有自己又窝我哋一圣啊，仲敬仲到开悟啦，开得悟啲时候一念心开，一念心开就见到地藏嘅功德，嗰阵时就称人赞叹呢部地藏经。平常都读诵嗰部地藏经，读诵俾我听呢句即观道，读五年十年冇一定，但一念赞叹啊唔简单，一念心开。心开地藏法门，你现在眼前地藏功德就分分明明，开阵时就释戒赞叹，嗱赞叹自己，或恭敬者咁啊，或者咁样就系嘛？对呢个地藏经咧，真真好咯！呢个地藏个法门能够导自己出地狱，又导无量嘅众生出地狱，能够导自己成佛，又能够导无量众生成佛。能够到众生先成佛，孝自己成佛，又到呢个见熟过去父母成佛，孝来自己成佛，哇！好恭敬呢个地藏嘅法门，以需百千方便，天使等人勤心莫去啊！呢个读诵地藏经，一念赞叹地藏经，五太后地恭敬地藏经，以需百千方便，方普菩萨，你用百一千种呢个善巧方便，牵示等人勤心莫去。牵呢一种嘅人咧，读经嗰个人咧，勤昼夜六时勤心都莫去啊！勤心莫去得到咩利益咧？下边讲嘅，难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。勤心莫去啊！个名度不去就执阵，阵就执唔理，唔理就无望，无望就唔理执阵。嗰阵时一下子就见到呢个地藏法门，地藏法门一见到咧，地藏嗰个现从理发现，悟咗实相嘅理，实相嘅理啊，一悟啊，实相嘅理含有无量无边百千万呢个功德，即时就见到现在功德。重生起受未来百千万亿的功德，这个受德，而是受德不离一心，圣德也不离一心，圣受二德具足，所以能得现在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这个就受圣德，未来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这个受德，所以受行的人呢，不害五则二一开悟的时候啊，自性清净，具有百千万亿恒河沙清净功德，呢个系现在功德。开咗悟的人，快乐到了不得，兴快前生嘅，咩功德都未见到啊！呢、这个现在功德就圣德，重生起受哦，将来咧就成就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有两种嘅功德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话：讲普啊！你现有见到有人读诵呢部地藏经，乃至一念赞叹，个名咯三业永远恭敬嘅，你即时嘅帮佢啲忙，用种种方便、种种饮食以赴卧跪，昼夜六时维护呢个人。当呢个人咧百尺竿后从真步， 佛光大家宴前宴，佢就见到自性了一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从性起受将来一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两种功德。人之显呢个光谱啊，拥护诵经之人，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下下文再见。